回归经分别系由口吐同埋默吐两种祈祷方式所组成，而默吐就系令到玫瑰经成为非常有力嘅祈祷。第二个原因，圣母曾经显现俾真福艾伦，同佢讲：当人诵念玫瑰经嘅经文嘅时候，呢一种祈祷对佢哋好有益处。我亦都非常喜悦咁接受佢哋嘅赞美同敬意。但系更加令我高兴嘅原因，系当佢哋喺念呢啲经文嘅时候，默想耶稣基督嘅一生、死亡同埋苦难。因为呢一种默想就系玫瑰经嘅灵魂。因为事实上，如果诵念玫瑰经嘅时候，就算祷文有几卓越嘅内容都好，但系如果冇默想到我哋得救嘅神圣奥迹，咁样就等同于一个冇灵魂嘅行尸走肉。喺玫瑰经当中，我哋所默想嘅奥迹分别系欢喜唔端、光明唔端、痛苦唔端同埋荣福唔端，总共20端嘅奥迹。奥迹嘅意思系指嗰啲属于天主嘅神秘事迹。如果唔系有天主嘅默感启示，人嘅理智系冇办法完全理解同埋明白，可以话系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默想奥迹呢一点，就系令到玫瑰经喺所有嘅热心神工中出类拔萃嘅原因。喺玫瑰经中，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同圣母玛利亚嘅一生被划分为20个奥迹，呢啲系代表住佢哋嘅美德同埋佢哋喺生命当中最重要嘅行为。呢20个场景，每个场景嘅细节都系激励我哋嘅生活，亦都可以话佢哋系20块明亮嘅镜子，帮助我哋深刻咁认识主耶稣基督同埋圣母玛利亚，同时亦都认识我哋自己。默想奥迹亦都让我哋能够肇似基督，而跟随同埋效法基督嘅生活，就系基督徒成圣嘅方法。圣母六宗徒曾经咁话：你们应该效法天主，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。就系因为咁，圣母想帮助我哋完成我哋救赎嘅伟大任务，所以佢命令圣道明教导信徒诵念玫瑰经，同埋默想耶稣基督嘅一生神圣奥迹，为嘅就系让佢哋喺生活当中能够效法基督嘅神圣美德，就好似小朋友会观察父母嘅言行嚟到模仿父母嘅行为一样。如果我哋能够虔诚咁默想玫瑰经嘅20端奥迹，咁我哋就会越嚟越超似我哋神圣嘅师傅耶稣基督。另外喺默想玫瑰经嘅时候，我哋系皆同圣母，用圣母嘅心，并透过佢嘅眼睛去默想呢一啲有关基督同佢嘅奥迹。我哋救主神圣嘅母亲喺佢嘅一生当中都系沉浸喺默想入边，佢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，佢都系默默咁样去观察、去静听一切关于佢爱子嘅美德。佢讲嘅说话，佢所做嘅一切，佢一直都将呢一啲奥迹铭刻喺佢嘅心入边，时时刻刻去默想其中嘅奥秘。所以神圣玫瑰经嘅祈祷经文同埋默想嘅20端奥迹所蕴藏丰富嘅神圣秘诀，系我哋无法完全彻底理解嘅。呢个系天主从天上俾我哋嘅一份美丽嘅礼物，让我哋能够喺属灵嘅生活当中揾到我哋所需要嘅恩宠同埋力量。虔诚嘅灵魂就会喺呢20种鲜花当中，好似聪明嘅蜜蜂一样，飞向佢哋，喺其中采集香甜嘅花蜜，再制成坚定、芬芳、虔诚嘅蜂蜜。